对不起，这个座位有人吗？ Excusez-moi, est-ce que cette place est libre? Excusez-moi, est-ce que cette place est libre? 最后咱们复习一下本课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询问的几种说法。 Pardon, monsieur, est-ce que je peux vous demander un renseignement? Pouvez-vous me dire? Pouvez-vous me dire où est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Savez-vous? Savez-vous l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de monsieur Vincent? 另外是几个表方位的短语。À gauche, à droite. Allez tout droit,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est dans la deuxième rue à gauche. Allez par là, et après deux rues, tournez à droite. Loin de, près de. La rue de Satori est loin d'ici. Y a-t-il une cabine téléphonique près d'ici? À côté de. Le restaurant est juste à côté de l'hôtel. Par ici.Par là. Je dois aller par ici ou par là? Bien, Lucie, je crois que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Merci de votre attention et à la semaine prochaine.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300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俄语300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四课，谈谈做客时的用语。 Сегодня мы будем учить четвертый урок в гостях。 不知您课后是否复习了我们学过的内容？现在请大家把书翻到31页，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三课的对话，请您检验一下自己复习的效果。 Миша, ты ли это? Борис, вот это встреча. Слушай, ты совсем не изменился, а ведь прошло ст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Да, почти 5 лет.Что у тебя нового, хорошего? Ничего особенного. Работаю все там же. Значит, в лаборатории? А семья как? Сколько сейчас твоей дочери? 19. Совсем взрослая. Учится? На 2-м курсе. Как время летит. Заходи ко мне вечером. Будешь свободен? Еще не знаю. Тогда позвони после 7. Вот мой телефон.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问候用语。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我们用正常速度读的对话。 Миша, ты ли это? Борис, вот это встреча. Слушай, ты совсем не изменился, а ведь прошло ст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Да, почти 5 лет. Что у тебя нового, хорошего? Ничего особенного. Работаю все там же. Значит, лаборатория? А семья как? Сколько сейчас твоей дочери? 19. Совсем взрослая. Учится? На 2-м курсе. Как время летит. Заходи ко мне вечером. Будешь свободен? Еще не знаю. Тогда позвони после 7. Вот мой телефон. 在对话中，Boris 邀请 Nisha 到自己家里去做客。去做客用俄语说就是 идти в гости。идти в гости。 我们请把书翻到36页，再来看看做客时还会用到哪些说法。当客人来到时，主人会说 проходите, раздевайтесь, садитесь。 请进，请把外衣脱下来。请坐。 Проходите, раздевайтесь, садитесь. Проходите, раздевайтесь, садитесь. 为了不让客人感到拘束，可以说 Будьте как дома. 像在家里一样。 Будьте как дома. Будьте как дома. 当客人落座后，主人会用茶点招待客人。 Я сейчас чай приготовлю. 我这就准备好茶。 Я сейчас чай приготовлю. Я сейчас чай приготовлю.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几个替换练习，将 чай 换成其他词。请大家把书翻到37页。比如下面这个句子，我这就端咖啡来。 Я сейчас кофе принесу.Я сейчас кофе принесу. 我这就拿糖。 Я сейчас конфеты принесу. Я сейчас конфеты принесу. 我这就拿饼干。 Я сейчас печенье принесу. Я сейчас печенье принесу. 好，练习我们先做到这里。那么邀请客人入席，用俄语可以这样说。 Прошу к столу. 请入席。 Прошу к столу. Прошу к столу. 同样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表达。 Садитесь к столу. Садитесь к столу. 席间请客人吃菜时可以说。 Угощайтесь. Не стесняйтесь. 请吃，不要客气。 Угощайтесь, не стесняйтесь. Угощайтесь, не стесняйтесь. 请客人尝某一道菜时可以用 попробовать 这个词。例如 Попробуйте рыбу. 请尝尝鱼。 Попробуйте рыбу. Попробуйте рыбу.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做几个替换练习。请大家看37页。下面这个句子，请尝尝肉饼。 Попробуйте котлеты. Попробуйте котлеты. 请尝尝红菜汤。 Попробуйте борщ. Попробуйте борщ. 请尝尝杂拌汤。 Попробуйте солянку. Попробуйте солянку. 刚才这几个句子中出现的 котлеты, борщ, солянка 都是俄罗斯的传统菜肴。现在让我们把从31到36句再复习一下。 Проходите, раздевайтесь, садитесь. Будьте как дома. Я сейчас чай приготовлю. Прошу к столу. Угощайтесь, не стесняйтесь.Попробуйте рыбу. 以上我们所学的都是主人的话。那么作为客人我们可以说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я сам. 不用客气，我自己来。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я сам.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я сам. 如果说话人是女性则说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я сама.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я сама. 称赞主人菜做得好，可以说 Вы прекрасно готовите. Все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您做得好极了，所有的东西都很好吃。Все 在这里泛指所有的东西。 Вы прекрасно готовите. Все очень вкусно.Вы прекрасно готовите. Все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如果您吃饱了，可以对主人说 Я уже сыт по горло, больше не могу. 我已经吃饱了，再也吃不下了。Сыт по горло 是固定用法，表示吃得很饱。 Я уже сыт по горло, больше не могу. Я уже сыт по горло, больше не могу. 如果是女性，则说 Я уже сыта по горло. Я уже сыта по горло. 在与主人告别的时候，应该说 Спасибо за теплый прием. 谢谢热情款待。За 是前置词，表示为什么。 Спасибо за теплый прием. Спасибо за теплый прием. 现在让我们再把客人的话复习一遍。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я сам. Вы прекрасно готовите, все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Я уже сыт по горло, больше не могу. Спасибо за теплый прием. До свидания,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俄语三百句节目每周五的7:20和22:20播出，欢迎您连续收听，再会。